一定会照遍全世界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《青春之歌》的上半部分。在明天的这个时间里呢，请您继续欣赏这部影片。